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。也许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。 时光来自许巍，许巍的歌有颓废的感觉，但是歌词里面却带着一种励志的味道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你请出的这一个声音非常的有磁性，也会让你不自觉的就想要跟着他一起唱。来听到的是傅薇演唱的《姐妹》。 青的黑暗，以前的

一首非常励志的老歌，来自张雨生演唱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来听和唱到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确实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 亲人，我认。